想去追，走不到永远，于是枯萎，于是心碎。你不是说要为了我学着爱用力散水，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走在时代浪尖，谁不敢乘风破浪？云米智能家电，令人啧舌的黑科技。云米互联网智能净水器、冰箱、油烟机、燃气灶，智能家电整套买，加油做人生赢家。涿州、高碑店、雄县、荣城、徐水、安心及保定市各区经销商火热招募中，186-3118-7077，186-3118-7077。 959资讯快报。 6月5日，河北省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深入推进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研究本省贯彻落实意见。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主持会议，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许勤、政协主席傅志芳、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和其他省级领导干部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把支持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作为支持军队改革、促进军民融合、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实际行动，强化军地合力，坚持稳中求进，全力以赴抓好贯彻落实，坚决打赢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这场攻坚战。6月5日，保定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开展全市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行动中针对暑期、汛期安全生产的特点和规律，重点解决全市安全生产领域存在的隐患、矛盾和问题，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自6月1日起至2018年底，在保定市组织开展建设施工安全专项整治活动，全面加强施工安全管理，严厉打击各类燃气非法经营行为，严厉查处非法违规冒险施工作业行为，真正把气带煤、电带煤工程办成安全放心的民心工程。我是冯博，欢迎您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树正气，讲团结，聚合力，促转型。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相遇的城市，迷失之前，寻找一张似曾相识的脸。握在手中的风筝断了线，是因为我寂寞你才出现，还是你的存在让我自怜？缘分走过我身边，变成大陆极遥远的流言，甜蜜在梦幻的一瞬间，留下了真实的思念。一段情就能连起两个人的天，一条路就能让两个人刹那之间命运都改变。

们要对你掉后眼泪。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要不是有情人会掉下来，掉下来。好春才来，春花正开，你怎舍得说再会？掉后眼泪，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要不是要情人跟我要分开，我也不会掉下来，掉下来。

自演唱的《坏天气》。我想一个人的成熟度啊，就是可以把握自己的情绪，虽然外面刮风下雨，可是你内心当中还是可以盛开向日葵的。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先是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 它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万种感冒，打着喷嚏。烧要休息，冷热挑剔，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摇针头晕的问题，什么叫爱情？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 研究过许誓言，海枯石烂，把嘴越想要解释越乱。 所以说永远多长，永远短暂，永远的遗憾。每个人有每个人独特的体验。 那滋味时而在，非时而下坠，时而心跳太对，比如美酒和咖啡都是水， 各一个让你心，一个让你醉。 那么感情能赋予此累赘，有的很平淡，有的撕心裂肺。 钟情于一件事情哦，往往会得到两种结果。假如他得到了，他可能会很痴迷，一样的会越来越深爱。可是呢，他也有可能不爱，等到他那个时候发现了，他会很懊恼。而你呢，也常常会遭到他的抛弃。所以呢，我们要看清迷恋的坏处哦。正如一个男人对我们很着迷，有可能他是出于一种征服，而不是爱。接下来要听的歌来自苏永康演唱的《我们都是贪爱的人》。 我站在镜子前，看着昨夜渐渐的走远，早晨的空气才到划过脸的边缘，割断了昨夜滋长的纠结，刀锋的感觉太难，感觉不到你的体温，背面却残留着你的影。记得你温热的

鲍比达作曲，黄玉作词，万芳演唱的《新不了情》，唱醉了一代痴男怨女。他几乎跳跃时间的等待，成为了情歌经典。这首歌是尔冬升1993年执导的《新不了情》电影的同名主题歌。这首歌虽然是电影以及电视剧的主题曲，但是它的画面感非常强大，相信每一个爱过、痛过、癫狂过的有情人心里都能够生成自己的镜像。这首歌要唱好，就需要唱到人心里面最为柔和和最脆弱的部分。很多歌手翻唱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萧敬腾演唱的版本。